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47集， 吃一半就行。 云建威眼睁睁看着剩下的一大半被他哥几口吃掉，闹了。 这还没吃到一半。 我看有一半了。 至少还有两口没吃。 齐峰又得管他弟的嘴，又怕他弟生气，只得哄。 马上吃午饭了。 好在找他们一起吃饭的琪琪及时出现，午饭一行人就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解决。开学季，大学城内的餐饮业火爆，饭馆里闹哄哄的。云建威嫌吵，吃饭兴趣不大，齐峰就给他夹菜舀汤，拿酸奶给他喝。其他人都习惯看齐峰这么手把手地照顾云建威，在大家心里，尤其在齐峰看来，云建威仍是个有些娇气的小朋友，因此多被关心也是应该。下午齐高荣和彭玲就该坐车回去了，不然回江楚后还要转车回市再回村，怕天黑了路不好走。云建威也只好跟着他们一起走，他当然想再和他哥多待几天，今晚住在绅士，明早走也可以，但他爸在他出发前明确告诉他不可以单独行动，到时必须跟着叔叔阿姨一起回来。云建威没办法，眼见要和他哥告别，心里郁闷起来。 阿峰上了大学，还是要好好念书，学业不能荒废。 知道。 要是钱不够用，就和家里说，千万别省吃俭用，尤其啊，别省着吃。 嗯。 琪琪笑着拍拍他弟的肩膀。 我弟出息了，以后咱们家就是有大学生的知识分子家庭了。阿峰以后读出个名堂，继续给咱们家长脸。 你弟读书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，什么叫给咱们家长脸？女孩子家说话一股子市侩气。 琪琪吐吐舌头，从小到大被他爸教训惯了，脸比墙厚，浑不在意。几人准备要走了，云建威依依不舍跟在齐峰旁边。 那我回去了。 到家和我打电话。 大人们走到不远处路边去等车，他们俩站在树下。云建威有些难过，想着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像这几个月一样天天都和他哥待在一起了。 周末有空的话就回来找我，我们约好的。我也会去见你哥。 好。 寒暑假我还要找你补课，我成绩不好。 你很聪明，记性也好，只要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，成绩就会好的。 他提醒他哥寒暑假回来看他，他哥却认真鼓励他学习。云建威在心里大叹口气，榆木脑袋。不远处，琪琪喊云建威：“ 微微，车来了。” 齐峰把云建威送到路边，看着他坐上车，系好安全带。云建威趴在车窗上，望着齐峰：“ 我走了，哥哥拜拜。” 齐峰抬手轻轻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指腹温柔擦过云建威额前柔软的短发。 路上小心，别乱跑。 车启动，缓缓离开大学门口。风吹过沿路的树，年轻的学生们三五成群，笑声远远扬进风里。云建威回过头，看着他哥站在路边目送他们。齐峰的身影高挑而修长，不知何时他的肩膀 也长成了令人安心的宽阔模样。齐峰安静地站在阳光里，隔着渐行渐远的距离，云浅薇出神地在心中描摹他哥的眉眼。在光的照耀下，那熟悉而英俊的脸仿佛更深刻地印入心口，让他感到阻闷、困惑而又期盼和悸动。云浅薇讨厌分别，如果可以，他想永远抓住他所爱的人和时光。可是他会一直长大，无论失去还是拥有，都由不得他强求。当然，他是个任性的小孩，所以在一步迈进15岁的这个夏天里，云建威的心中有了一个决定。他要追着他哥跑，鼓足勇气，竭尽全力。五月，临安的气温似乎比往年更热，春天还没结束，夏天就铺天盖地的来了。教室里开着空调，窗外阳光正盛，窗台上旺盛生长的绿植正沐浴在阳光里。下课铃声响，教室热闹起来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讲了一道几何题，云建威没听明白，下课后跟着老师去了办公室问题，花了5分钟才把题目弄懂。等他拿着作业本回教室的时候，教室里已不剩几个人。戴子英和冰晶坐在他的位置上，凑着脑袋研究他放在桌上的笔记本。两人是来等云建威一起吃午饭的。云建威走过去，戴子英翻他的笔记本。 你这笔记做了不少啊，这么厚。 都说了，我现在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。 嘿呦，微微了不起。 三人一起下楼往餐厅的方向走，路上太阳大，戴子英举一把太阳伞，另外两人一左一右挤着他。戴子英被挤得叫唤， 晶儿，你不是有伞吗？ 冰晶搂着他胳膊软声软语地说， 放在教室了，陪带下来。 冰晶是戴子英的同班同学，两人和云建威不在一个班，不过平时经常来找云建威玩，主要是戴子英来找云建威玩。冰晶跟在戴子英后头，走哪儿跟哪儿。戴子英得意地说，要是学校评全校美女，冰晶绝对妥妥的校花。关于这一点，云建威难得和戴子英意见一致。丰高的餐厅主要是自助餐形式，早中晚的餐品都非常丰富。云建威肚子饿了，拿了块现烤的牛排，几颗西兰花，萝卜玉米丁，水果切片，鲜榨猕猴桃汁。他找了个空桌坐下吃。戴子英把自己碗里的猪排夹给冰晶。 宝贝，怎么又只吃这么点儿？多吃点长肉肉。 冰晶嗯嗯点头，小口吃戴子英给他夹的肉。 哎，你俩暑假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冰岛玩啊？ 冰晶马上说要。云建威说， 我暑假要参加国际高中生传媒比赛。 戴子英好奇问云建威， 你参加这个干嘛？我记得你暑假还要补课。 我要出作品集。 戴子英恍然大悟，冲他比大拇指。 哦，加油。 两人相熟已久，戴子英知道云建威从高一开始就在为考 S 大做准备，至于具体的目标倒是没听云建威细说过。实际上云建威要考的是 S 大的视觉传媒学院，一个前年才新设立并开始招生的学院。 自云建威表达想考 S 大的愿望后，云家全家出动，各方打听和收集信息。 霍逢君从他曾经的一位学生，如今在 S 大任教的老师那边得知，学校的视觉传媒学院不按照统考分数线招生，而是校考分和统考分对半比例。 S 大的视觉传媒学院是提前批招生， 霍逢君都打听过了，即使是文科生参与校考，也需要提交对应专业的作品。老人与云洪洲来回跑了数趟 S 大，在与世川学院的教授和招生老师们详细沟通过之后，回家与云建威商量，最终把目标定在了学院的摄影专业上。